经济日报的头版都是关注新盘再出现排长龙买楼，其中将军澳的新盘说到场排队买家高峰时候形成过百米的长人龙，单日是卖出大概172个单位，两日积累买就沽出359个单位，资金主要是寻出路，什么资金呢？就来自内地了，内地客成为近期不容忽视的购买力，仲进军至上车盘，将军澳这个新盘第一轮的成绩亮丽，在首日大手买家认购时段之中就有四成的单位由内地客扫入的，属于近期上车盘之冠，主要都是因为人民币贬值加上中央调控楼市，内地的资金都积极寻找出路，适逢香港楼市回升，内地资金大举入市投资港楼，现在更加由豪宅蔓延到中小型单位添的。 咁之后不如同大家睇睇关于一个太空舱嘅一个新闻 啦。系啦，新盘系俾啲大陆客扫啦，系啦。 系因为有啲夸张啊？点解咁讲咧？即系因为苹果日报嘅财经版度见到咧，西环有个太空舱啊，咁就系而家叫租系5,100一个月嘅，咁就有啲真系有啲太过分啦。咁咧睇紧咧就系呢个单位喺边度咧？就系西环嘅一个实用面积大约系830方尺嘅唐楼单位，咁就放置咗多个形同太空舱咁样出租咯。 你谂下个面积得300几尺， 系800几尺，但系劏10个房咁样咯，系啦。咁而家见到咧，而家有两个出租咗噶啦。咁因为可能头两个啦就平啲，咁啊4,800租咁样咯。 咁其实系碌架床嚟嘅啫嘛，好简单啲系咪？ 系啦， 上下层 咁。即系包装靓啲。咁因为譬如可能见到，即系苹果一部嘅形容系咩咧？有一个紫色嘅 LED 照明系统，营造科幻嘅效果咁样嘅。咁又讲到啊，好似设备好齐全咁样啦，有 USB 提供俾你啦，同埋入面有个电视机咁样咯。 系咁，但系咧，对于一个成年人嚟讲咧，你只可以系喺嗰度平卧得嘅，或者平坐，即系坐起身都得嘅，咁企起身就冇可能噶啦，真系根本系碌架床。咁咧，但系我睇埋《经济日报》地产版嘅头版咧，就去深水埗，亦都有太空舱嘅。咁呢度个月租就平啲，3,500，不过已经系贵绝九龙啦。即系你谂下，即系你同以往嗰啲龙屋床位有咩分别咧？咁嗱，始终呢一个太空舱咧，即系《经济日报》提及嘅咧就系深水埗啦。咁佢过去深水埗咧有唔少环境甚差嘅龙屋床位出租。咁最多因为消防问题咧，已经系逐渐被取替。现存嘅旧式床位月租咧唔使1,500。咁至于呢啲新式嘅太空舱床位，即系第一次出现啦。咁啊，你个租金包括咩咧？譬如佢依度话3,500啦，就最少租一个月啦，而且要预缴1,000按金。租金啊包括管理费、冷气费、提供免费 WiFi 高租供咧，租客上网咁啊，仲有两个浴室同埋客厅咧，就大家共用嘅。所以我真系睇埋啲新闻，我其实真系觉得好惨啊！即系点解我哋香港人要系咁样样，同埋真系会有一啲业主要做一啲咁嘅仓位出嚟，同埋呢度咧，佢又话呢个深水埗单位啦，就话得四个床位嘅啫，咁其中咧就租出咗有两年，租客咧都系单身男士。 同埋究竟系咪即系有市场咧？咁睇翻《苹果日报》嘅记者咧，都有去到即系西营盘附近嘅地产代理查询啦。咁啊，代理一听到相关嘅太空舱，都即系忍唔住笑嘅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即系5,000就唔使特登去租个床位嘅，即系睇翻同区嘅一啲即系套房或者劏房咧，月租5,000到6,000咧，已经可以住即系大过去好多嘅单位噶啦。咁其实可能未必即系要谂深一层，究竟系想提供俾啲咩人去住咧？究竟 系有咩？好似你提及翻，好似地产代理啊，深水埗区嘅亦都有话嗱，以一个面积大概30尺嘅劏房咧，当然个浴室都要共用，月租都系3,000。咁但系而家讲紧呢一个太空舱成3,500啦吓，咁啊就算环境系稍微好啲嘅劏房喺深水埗。面積130平方尺，有獨立浴室咧，月租係4,500至5,000。咁當然咧，即係講緊呢啲劏房，即係大家都要關注翻個危險程度嘅各樣啦。不過依度嘅地產代理亦都認為太空艙嘅市場空間其實唔大嘅。 咁最後同大家都講翻啦，其實呢啲咁嘅單位咁樣經營咧，其實法例係規定咗噶。若果經營俗稱龍屋嘅床位寓所嘅話咧，超過12個或者以上嘅單人床位咧，係需要一個申請經營牌照嘅。咁所以咧，即大家都留意翻啦，虽然西环呢一个系10个单位咧，但系如果真系有啲太过分嘅话，其实已经系犯咗法噶啦。